大家好，这里是九九 TV 苗知识，我是 Joy。 上期我们讲了工作细胞 Black 那有趣的故事，那今天我们继续进入工作细胞的故事吧。如果没看过第一期的朋友，可以先去看看工作细胞 Black 第一期的解说，或者如果喜欢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朋友，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做的一系列 Alpha 的新旧解说。上期说到身体进入兴奋状态，要让身体可以顺利完成生殖行为，就需要红血球的努力，可以成功完成勃起任务。当然主角见过那些可爱的精原细胞，更加想为他们做些什么，至少得到一个创造新生的机会。随着勃起信号的开始，所有的红血球都一起冲入海绵体中，并且用尽所有的力气撑大血管，使得螺旋动脉打开，可以让更多的红血球进入。螺旋动脉是一个专门控制血流入阴茎的阀门，所以要想顺利勃起，这就是第一步。撑开螺旋动脉后，大量的红血球就可以一涌而入，开始逐渐出现了勃起的现象。平时封闭的海绵体血管开放了，那些红血球一个接着一个冲入海绵体血管。可是就在海绵体膨胀到 70% 的时候，忽然出现了状况。海绵体的环磷酸鸟苷正在急剧下降，而且平滑肌的松弛状态也逐渐消失。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血管收缩，许多红血球直接被收缩的海绵体挤压出来。这时的海绵体膨胀从 70% 直降到 40%， 并且还在不停下降。这让指挥官十分担忧，因为性兴奋没办法顺利传递到阴茎，所以很可能这次任务要以失败而告终。这时的主角看到了红血球的溃败，但是为了精子可以有机会创造新世界，在其他红血球都准备撤退的时候，他依然坚持要进入海绵体。就在这时，在指挥官都准备宣告失败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突然海绵体再次放松，红血球们又再次冲了进来。这原来是 PDE5 停止了运作。 PDE5 其实就是分解环磷酸鸟苷的酵素，而它停止运作，环磷酸鸟苷增多，性兴奋就可以顺利传递。而导致 PDE5 停止运作的原因是外部投放至体内的西地那非。西地那非就是大家熟悉的威尔苷，香港叫做伟哥。现在重新振作的红血球不断涌入海绵体，使得海绵体的膨胀度不断增加。这时主角的信念就是一定要让精子与卵子相遇。终于海绵体膨胀到达顶点，静脉闭合，勃起成功，很快进入了射精倒数。这时的精子们都非常期待可以去到新世界找到卵子，终于顺利完成了射精。这时从海绵体出来的红血球们都十分疲惫，红血球主角虽然很累，但是至少让精子可以去创造新世界了，就像新 Alpha 剧场版中的真嗣可以创造出另一个新世纪。但是很快前辈就告诉他，精子遇到卵子的几率非常低，因为人们大部分的性行为只是为了泄欲，仅此而已。这让主角瞬间感到了十分失落，原来这么辛苦的努力都是徒劳。那些满怀希望的精子，那些辛苦养大精原细胞的赛特氏细胞，大家的努力都是在为了什么呢？可就在大家庆幸终于可以成功时，更可怕的危机已经悄然出现。正因为上次的性行为，由于人体免疫力降低，导致淋菌入侵，也就是淋病，是性病的一种。白血球们似乎也不是淋菌的对手，他们立即叫红血球疏散，这造成了细胞的恐慌，大家对白血球能否胜利有所担心。这绝对是一场硬仗，由于淋菌数量太多，白血球要暂时撤退。而淋菌的繁衍速度实在太快，加上他们身上还有一层装甲，所以白血球杀敌速度永远追不上繁殖的速度。理论上来说，这是一场必败的战斗。指挥中心发出命令，让白血球立即到淋巴集合。大家明知道这是一场败战，依然还要继续，这就是白血球的使命。正当红血球送氧气经过尿道附近时，发现了大量白血球的尸体，它们已经开始变成脓了。人体发炎化脓其实就是白血球的尸体。淋菌的细胞壁犹如一层盔甲，这阻碍了白血球杀敌的效率，而淋菌的惊人繁殖速度，很快那些白血球都被抓住，似乎战斗就要落幕，一切就要结束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强光落下，那些淋菌的细胞壁瞬间粉碎，这就是抗生素。这种药物可以消除淋菌的细胞壁，使得白血球可以轻易杀死淋菌，这样终于有了取胜的可能。在白血球不懈努力下，杀死所有淋菌取得了胜利。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是算是险胜，这让 T 细胞感到不满。T 细胞就像特工一般，找出变异癌细胞与病毒，所以它们可以说是身体的重要防线。 身体里的其他细胞都有一些畏惧 T 细胞，就算是白细胞也只能忍受着 T 细胞的嘲讽，而 T 细胞也是有自己独有的指挥官，所以指挥中心是不可以直接命令 T 细胞的。 T 细胞司令就是辅助性 T 细胞，是负责收集情报部署战略的指挥官。 T 细胞是以杀死所有病毒为目标，也是身体中权限最大的细胞，它们有权去攻击认为变异的细胞来阻止癌变的可能。理论上来说， T 细胞可以杀死一切，不过问题是现在这个世界的 T 细胞都已经非常劳累了，所有的 T 细胞都是工作狂，权力越大责任越大，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就像那些不停加班的人，一直累积疲惫，判断力也下降，人也会变得暴躁起来，最后恐怕会出现重大问题，反而对企业不利。由于之前与灵菌的战斗中使得白血球大幅减少，这样变相加重了 T 细胞的工作，为了可以万无一失，辅助性 T 细胞即使已经十分疲惫，但是依然丝毫没有松懈，反而越来越疯狂工作。这样一来，那些杀手 T 细胞把所有不满都推给了白血球，害得他们要加倍工作，即使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，但是身为淋巴球中的精锐部队，是这个身体的最后堡垒，绝对不可以有丝毫的松懈。终于 T 细胞司令在不断的劳累增加后，竟然将拥有同样快速分裂的毛母细胞错认为是癌细胞，结果无情的杀手 T 细胞开始攻击毛母细胞，瞬间整个毛根部都发炎，到处都是火光四射，整片毛根在一片火海之中。这让前来送氧气的主角红血球不知所措，竟然出手攻击毛母细胞的是 T 细胞。就算红血球试图为毛母细胞解释，可是 T 细胞完全听不进去，他们只会听从司令的命令，其他人都动摇不了 T 细胞。这样下去，事态不断恶化，最终那些毛根受到严重的损伤，一根一根头发不断脱落。主角看着一切的发生，但是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看着事态的恶化。作为红血球，现在能做的似乎只有一样，就是继续运送氧气，也只是仅此而已。而这时的 T 细胞司令仍然不满意 T 细胞的表现，所以按下了桌面的秘密武器按钮，这就是细胞激素。为了可以使得 T 细胞提高效率，让 T 细胞活性化的细胞激素将会使得原本就很强的 T 细胞变成了超级赛亚人的存在。现在的局面在红血球眼中就犹如世界末日一般。就在看似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些从未见过的物体悄然来到了战场，这个就是类固醇。失去理性的 T 细胞甚至要去攻击入侵者，可是他们完全不是类固醇的对手，很快就被类固醇擒获。其实这些 T 细胞也只不过是在做自己的工作，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往往人类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带你走向地狱的不是恐惧，而是善意。就像那恶名昭彰的希特勒，他的初心也不过是让德意志伟大复兴而已，但是造成了世界的伤疤。 T 细胞也是这样，偏执的善意要比魔鬼还可怕，一种对信念的执着是不可小看的。所以世界上最残忍的战争往往都是宗教战争，而这种信念不仅仅局限在宗教。在上次的 T 细胞事件中，使得脱落的头发一直没有恢复。不过这个世界对红血球的威胁还不仅仅来自细菌，活性氧化物质也会对红血球的细胞膜造成影响，让红血球无法再继续运送氧气。所以这时主角的朋友开始迷茫，无穷无尽的工作，随时会发生危险的环境，这都让人看不到希望。这时有人把他带到了小肠，在这里等待功能饮料的到来，这可以让红血球一段时间内充满力量，可是之后会带来加倍的疲惫，如果过分依赖还会造成咖啡因中毒。当他们再回到肝脏时，这时的肝脏已经不像之前了，很多店铺都已经结业，而肝细胞也已经累得不成人形，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血管壁也变得十分脆弱，并且身体多处形成了血栓。血栓就是血管内的血液凝固形成的物体，血栓会阻止血液循环。就在这时身体忽然动了起来，导致血压立即上升。可不巧的是，血压的上升带动了血栓，导致血栓堵住了肺部主动脉，这下子红血球就无法进入肺部，无法运送氧气，所以肺部立即停止运作，没多久就开始缺氧。在这个危险关头，主角想到了通过支气管动脉进入肺部，也正是这个举动使得血栓开始溶解，终于再次化解了危机。上个危机刚刚结束， 指挥中心又紧急调动红血球去胃部集中，主角再次见到了胃部主细胞。这次见面显然他的脾气更加不好了。主细胞告知现在胃部出现了溃疡，所以需要更多的氧气，不过在这里工作十分危险，如果害怕的人可以离开。胃部的胃酸对红血球来说犹如岩浆一般，在这里工作的红血球就像在地狱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现在胃黏膜壁遭到撞击，胃酸腐蚀胃壁出现龟裂，这时的指挥中心非常紧张，当然最紧张的就是直接面对危机的主细胞了。这时突然从胃酸海露出了一只巨大的东西，在胃酸中还能存活，实在太可怕了吧。这就是幽门杆菌，它之所以能在胃酸中存活，是因为它身上可以分泌出尿素酶的酵素，在周围形成一层氨，利用氨来中和胃酸，然后释放毒素攻击胃壁。就在这时，白血球们赶到，立即对幽门杆菌展开攻击。可是白血球的攻击无法杀死幽门杆菌，反倒是使得幽门杆菌的挣扎更厉害，使得胃壁破裂，主角的朋友也因此丧命。最后还是外部服用的克拉霉素击败了幽门杆菌。克拉霉素是一种抗生物质，可以阻碍蛋白质的合成，从而杀死幽门杆菌。虽然击败了幽门杆菌，但是主细胞认为，如果这个世界不改变，大家的工作环境也不会改善，危机迟早会再来，永远活在黑暗之中。不过这次主角朋友的死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，他无法再继续下去，并一心求死。同时世界又来了完全未知的威胁，就算指挥中心开启了第一战斗配置，也没有任何效果。这故事使徒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最后的心脏停止是否会带来灭亡？请继续收看下期《黑暗的绝望》。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忙点赞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